第六集，赏菜。 一想到吃的就停不住，顾元白气都消了，现在只剩下馋了。大横潮如今并没有辣椒，如今菜中的辣味多是用花椒、茱萸、生姜、芥辣、茯苓这等辛辣调料调拌而成。顾元白这具身体因为虚弱不能吃辣，所以三年来很少能够碰到辣味。想了想脑海中的各种吃食，顾元白思索了一会儿，招来人细细吩咐，让他按照自己说的那样去让御膳房做碗炸酱面来。片刻之后，一碗撒满酱汁的面就端在了顾元白的面前，小青葱点缀其上，香味绵绵悠长，卖相看着着实不错。顾元白挑起了一根面，裹着酱肉送到了嘴里，香味扑鼻，食欲就跟着被勾了上来。一碗面被顾元白吃得干干净净，饭后心满意足。再一看先前那一桌子山珍海味还未动上一下，顾元白动动手指，懒洋洋地吩咐道： 让人再做一碗面，同着那道莲花鸭签和金丝肚羹，一道赏与薛将军。 是。 薛将军亲自接过宫中赏赐的吃食，派来送赏菜的太监笑道： 哈哈，薛将军简在地心，皇上用膳时也记挂着将军，河里还有一碗面食，那是圣上今晚让御膳房琢磨出来的新吃食，特意让小的给将军送来一碗尝尝鲜。 皇恩浩大，臣多谢圣上记挂。 看着薛将军目光中的感动，太监满意地笑了笑，这才告辞离开。当晚，薛府，圣上赏赐的两份菜肴被摆在了正中间，那一碗面更是被薛将军端在了自己面前。薛将军小心翼翼地将已经糊成了一团的面拌开，恭恭敬敬地品尝第一口。老夫人笑眯眯地看着他： 圣上赏赐咱们的，一口也不能浪费，今日都不拘谨，林哥也可饮些酒水。 薛二公子诺诺应是，见薛将军抬筷了，也抬起筷子往中间的刺菜伸去，半路却被似笑非笑的薛远一筷子打在了手背上。 我让你吃了吗？ 薛二公子手背上瞬间肿起了一道红印，他屈辱地朝着几位长辈看去，可老夫人和薛将军就像是没看到一般。薛二公子只能暗恨地放过了刺菜，转向了旁边的一碟青菜。薛远换了一双筷子，看着中间的两个菜尝了一口，说道： 打一个板子再给一个枣，薛将军，皇上拿你当狗婿呢。 那你就是狗剩的儿子。 薛远懒得和他争论，专逮着宫里的御膳吃，吃到一半冷不丁开口： 过几日就是元宵宫宴，到时候我要跟你一同进宫。 你去干什么？你别想做出什么丢我脸的事儿。 薛远勾起一个文质彬彬的假笑，他把皇帝那手帕拿出来擦擦鞋上的脏灰，再扔在脚底下踩碾了几下，说道： 怎么会？那病弱皇帝当着百官的面把我骂得那么狠，我还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？ 如今是二月初，寒风凛冽，宫内的御医千方百计地让皇帝的身体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，顾元白也是很配合。还好除了一场快要了他的命的风寒之后，倒没出过什么事儿。闲暇有空的时候，他尽量回忆着《权臣》这部剧中的剧情。《权臣》正是摄政王的掌心玉这一本耽美文的改编剧，具体的剧情顾元白并不了解，他只知道这部剧很受欢迎，但比剧情还受欢迎的就是里面的社会主义兄弟情。顾元白对这种社会主义兄弟情处于一种听过、熟悉但不了解的状态，他对书中的两位主角也很陌生， 但派人探听一番之后，发现这两位主角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喜欢男人的苗头。 京城中是不是也有南风馆？ 是有，还听说不少呢。 哼，也难怪等我死了之后，轩辕也只做了一个摄政王。书中的两个主角都是男人，彼此双方都不是南风馆中可任人鱼肉的男人。轩辕留不下子嗣，没有子嗣还上个屁的位。想必等我死了之后，未来的摄政王只能在宗亲当中扶上一个傀儡皇帝。只要接任者够聪明，能忍能熬，未必没有出头的机会。 站在一旁的田福生瞧着圣上唇角笑意，心中揣测万千。 圣上突然问起南风馆，难不成圣上也想宠幸男子？但整个京城之中能配得上承恩圣眷的又有谁呢？圣上如此尊贵，南风馆的人是万万不能面圣的。 田福生脑子转来转去，忽然定在了一个仙气脱尘的人身上，正五品礼部楚郎中的儿子楚卫。临近元宵盛宴，宫中守备森严，那自称是采花贼的贼子被严刑审问，两日之后终于松了口。审讯的人前来禀明了顾元白此事。 贼子肯说了，只是想要再见圣上一眼，诚怀疑这人怀有异心，还请圣上定夺是见还是不见。 圣上今日换了稍薄的靛蓝披风，厚重的颜色披在他身上，衬得他的肤色白得如雪。闻听此，点头应允了。 将他带上来，朕倒要看看他能说什么。 过了一会儿，就有人将那个刺客抬了上来。因为要带到圣前，所以还特地给刺客冲去了身上的血迹，一身囚衣干干净净，但是仍有浓重的血腥味。 你要同朕交代什么？ 刺客被审了两日，他的脸上粘着发丝，苍白失血，嘴唇干裂，眼底充斥着血丝，裸露在外的手指上伤痕一道挨着一道，但一双眼睛却格外有神。 草民要是说了，圣上就能放过小的了吗？ 刺客费力朝着顾元白的方向看去，看清了圣上之后，一张失血憔悴的脸又慢慢的涨红了。顾元白闻言一笑， 你要是说了，朕就让幕后之人陪你一同上黄泉。 圣上明鉴，小的背后真的没人。 顾元白正要说话的时候，喉间一阵痒意窜起，他微微侧过身，底唇咳了起来。一时之间，整个宫殿之内只有他的低咳声。刺客抬头一瞧，瞧见小皇帝咳得眼角都湿润了。能把他狠狠折磨两日的皇上，能看着他这副凄惨模样却面不改色的天下之主，却会因为这小小的咳嗽而红了眼眶。这么一想，刺客就觉得心头的痒意更深，跟有羽毛在轻挠似的。 圣上，您真的要快点将小的放走了？ 还敢威胁朕？ 不是，而是您再不放小的离开，家父就要打断小的这一双腿了。 你的父亲是谁？ 家父李宝，小的家中排行老幺，姓李名焕。 啊，这竟然是曾经的太子太傅李宝的儿子。 殿中一片寂静，顾元白猛地上前，他脸色难看地走到刺客身旁，蹲下身掐住刺客的下巴。 竟是我太傅的幼子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